好想在这个时候把天上那一轮明月请下来，也来听听看，看看这地上人间的我们是怎么样用它来倾诉衷肠，用来期盼团圆和美满的。好妹妹的月光曲。秋分过后，中秋到来的这个8月15中秋佳节，今天的和你一起唱，我们也来跟您一起听听月亮，浅浅轻唱，诉一诉衷肠，期盼阖家共团圆。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下午好，是戴颖。把这首月圆美好带给此刻每一位正在收听广播，并且今天想要多听听月亮，顺便晚上的时候多看一看皎洁月光，期盼月满团圆的人们。有请金海心，月圆花好。 的寂寞，天上的月光一样那么温柔。一样是秋的季节，一样还会心痛痛痛的滴血。一样少年烈的伤愁，一样还难以忘记。 他们的这首歌吗？跟着月亮慢慢走。 我们曾拥有 special love， 我们曾拥有 special love， 我们曾拥有 special love。 很多人也在这两天假期的时候走出了家门，然后走到了很多可以看一看初秋风景、看看景致的地方。像中秋假期第一天开始的时候，北京的很多公园也都迎来了开门红。像颐和园呢，是迎接到了游客 7.3 万人次，天坛 6.5 万人次，北海6万人次之多。我刚才打开了一下微信平台，发现在今天假期当中最后一天，中秋节这一天，在平台上面来留言点歌的朋友还挺多的哈。我想可能这也是在假期的直播当中直播的一个好处，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互动一下。听友肖可以舞蹈说，今年是我第一次中秋节没有回家，早起呢给家里的双亲打过了电话，从电话视频当中看到了父母的笑容，也感受到了他们一切都好，就好像我在他们身边过节一样。也从电波里面祝愿大家中秋快乐。 带我去吧月光，随便那个地方，只要那里没月光。 的火。

月到中秋分外明，所以今夜的月光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明亮的。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和你一起唱。八月十五，月儿圆满的这个中秋节，也祝愿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中秋快乐。下午好，是戴毅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着 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。清风徐来，有水的地方望月赏月肯定会景色更佳啊，所以很多有水的公园呢也都准备好了游园赏月、中秋诗会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，像北海景山金水湖景区也推出了 湖面泛舟、登高赏月、猜灯谜的游园赏月活动。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正好开车在路上的话，还在犹豫着吃晚饭前带着家里人去哪里转一转，给今天这个中秋佳节留下一点特别的印象的话，不妨可以打一把的儿航去往北海公园、景山公园看一看。不过呢，现在秋分之后早晚的温差是越来越大了，夜间出行赏月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增加一些衣物。和你一起唱，我们来听这首李健的《心声明月》。 歌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。 我躲在这里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。 有一首歌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。 我在这岸看着你，有为你的坚持感动，你会的，有一天会幸福的。 还有一首歌，你边哭边唱，只给自己听。 找个人很恋爱吧，才能把你忘了。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。 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陷阱。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，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。 和你一起唱，在中秋佳节这一天，和你一起听月亮，也和你一起唱月亮。可能这是一首老歌，平时在广播当中不播放，没有听到可能也就罢了，但是在中秋佳节这一天的时候，可能很多喜欢这首老歌的人也很想在电波当中，在电波那一头跟这首歌一起来齐心合唱。我带来徐小凤的版本，明月千里寄相思。 夜色茫茫，照四周天边，星月如钩，回望时光如梦，重寻梦境何处求，人隔千里未曾遥问，心依稀，清明月待问候，思念的人儿泪长流。月色蒙蒙，夜未尽，昼早寂寞 寄相思。8月15中秋佳节，也再次祝愿您阖家团圆，平安喜乐，越来越幸福，越来越健康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好了，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交给王菲，这首老歌。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和你一起唱，也希望今天晚上阖家团圆，好好吃晚饭，共同赏一轮明月。15:04是能量恩乐，我们周二下午直播间。 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，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更